第十课，吃饭，热身。 鱼香肉丝， 宫保鸡丁， 酸辣汤， 西红柿鸡蛋汤， 饺子， 米饭， 茶， 可乐。第一部分，词语， 菜单， 吃， 好吃， 鱼香肉丝， 很， 长， 碗， 酸辣汤， 主食， 米饭， 喝， 杯， 啤酒， 瓶， 可乐。 句子。 一，您想吃点什么？ 二，您可以尝尝。 三，来一个鱼香肉丝。 四，还要别的吗？绘画。这是菜单，您想吃点什么？ 有什么好吃的？ 我们的鱼香肉丝很好吃，您可以尝尝。 好的，来一个鱼香肉丝。 还要别的吗？ 再来一碗酸辣汤。 您要什么主食？ 来一碗米饭。 喝点什么？来一杯啤酒吗？ 我不要啤酒，要一瓶可乐。 活动， 听后搭配。 一，您想吃点什么？ 请给我看看菜单。 二，有什么好吃的？ 我们的鱼香肉丝很好吃，您可以尝尝。 三，还要别的吗？ 再来一碗酸辣汤。 四，您要什么主食？ 来一碗米饭。 五，喝点什么？ 要一瓶可乐。 第二部分，词语， 酒， 快， 催， 辣， 服务员， 结账。句子。 一，我们等了很久了，能快点吗？ 二，太辣了，请给我一杯水。 绘画。 我们等了很久了，能快点吗？ 对不起，我去催一下。 太辣了，请给我一杯水。 好的，马上来。 服务员，结账。 一共45块钱。